经病。 任小素摆摆手回家了。回到家里时，任小素发现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自己，他看向所有人的表情。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严六元走过来递给他一张请柬，那请柬上面字体是烫金的，边角处还有繁复的花纹，以及从请柬荷叶里延伸出来的精致流苏。请柬用蜡封住了，蜡封上面有一个精致的青羊图案，这是杨氏的标志。严六元说道， 晚上有人送来的，说是杨氏邀请咱们两个去庄园做客，那天晚上会有许多宾客，还提醒我们最好穿得庄重一点。 任小素拆开请柬，那请柬的用语非常客气，但谁都知道杨氏这种财团忽然邀请两个流民小子，绝对不是想彼此认识一下这么简单。 咱们去不去？我感觉杨氏不怀好意。 鸿门宴难不成还会有摔杯为号，旁边冲出300名刀斧手来？ 那倒不至于，不过这事儿肯定不简单。 严六元见任小素轻松，自己也笑了起来。 行了，别多想。 任小素揉了揉严六元的脑袋， 明天上午就带你去买衣服去，咱也去看看财团的盛宴是怎么回事。 嗯。 任小素忽然问道， 在学校有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啊？ 没有啊，挺好的。 你撒谎的时候就会这么笑，同学排挤你和大龙了？ 没有没有，你赶紧去休息，伤还没好利索呢。 严六元把任小素推进屋子里去，王富贵准备凑上去说道， 今天出去拿黄金换了点钱，为了不引起注意没换太多。 哎呀，大半夜的说什么钱不钱的，小素累了你让她休息会儿。小素啊，你吃饭了没？家里还有菜呢，我给你热热啊。再给你炒个番茄鸡蛋啊，锅里还炖了鸡汤呢。 任小素笑了笑，这是家的感觉。等任小素睡了之后，小玉姐忽然拉住严六元问道， 哎，你为什么不把学校的事情告诉你哥？ 小玉姐你小声点。 严六元说道，他拉着小玉姐往外走去。 不能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让你哥去好好教训教训那群小兔崽子，凭什么又是给你和大龙起外号，又是翻你们东西的？ 小玉姐气得不行。这时严六元低声说道， 要教训的话我自己就可以，但我哥为了小锦姐姐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给他添乱。 严六元进入学校后，因为对于生活常识的不同认知，让他的同学立马猜到了他的流民身份。杨小锦给严六元安排的是88壁垒最好的学校，这里的学生本就不是一般人，包括许多学生家长都是消息极其灵通的，所以他们早就知道流民入学的事情了。刚开始同学们直接叫严六元流民，后来传着传着，甚至开始有人管他和王大龙叫流氓，反正只差一个字而已。老师也把严六元和王大龙的位置放在了最后一排，还专门把他们旁边的位置空着，但从始至终严六元都没有正面回应过什么。对于严六元来说，任小素已经为他付出了太多，那么他为任小素付出一些也不算什么。清晨一早，任小素便带着严六元去买衣服了，既然有人邀请自己并交代穿着庄重一点，那他没必要非得矫情着。为此王富贵还专门把最近换到的钱都给了任小素。他虽然不知道任小素哪来的黄金，但老王很清楚任小素身上的黄金还有很多，多到他难以想象。小玉姐千叮咛万嘱咐，让任小素千万不要省着钱花，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然而到了壁垒里出名的衣服店里，任小素忽然发现店里并没有传说中的礼服。 老板。 任小素喊来老板， 有正装吗？让我们两个试试。 一个老头走了出来，脖子上挂着一条皮尺，手臂上还戴着两只袖套。 您要买正装啊？ 任小素点点头。 看看有没有我们俩能穿的。 老头仔细打量着任小素和颜六元，忽然说道： 不好意思啊，没法卖给你们。 等等，有钱为啥不卖？ 这真不是钱的事儿，咱这壁垒规定的就是想卖正装得有公职身份才行，而且正装在我们这里啊都是定制的。你二位是为了今晚的什么活动吧？这定制就得20多天了，你现在定了也穿不了了。 老头说话也很客气，并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然而他说的这些客观事实都让任小素觉得很无奈。原本他以为杨氏邀请他和颜六元是为了向他宣示财力，以为他这个流民买不起正装，可到了这里他才意识到杨氏要宣示的是地位。任小素带着颜六元出了店门，他去寻找电车的车站牌，想看看哪趟电车能到杨氏的庄园。结果他在车站牌上看了半天，也没找到车站牌上有标杨氏庄园的那一站。任小素问身边的路人说道： 你好，麻烦问一下，怎么坐车可以到青阳庄园？ 那路人诧异了一下： 青阳庄园？你们要去那儿？去那儿干嘛？ 哦，我们要去参加今晚杨氏的晚宴。 你可真逗，去那儿参加晚宴得自己开车去，谁会坐电车过去啊？人家那儿住的人可不需要天天跟我们一样挤电车。 这时候任小素明白了，原来没有任何一趟电车是通往那里的，想去的话必须坐电车到那附近，然后再徒步10多公里才能走到。那所谓的正装定制，还有参加晚宴时要坐的车辆，都像是流民与财团之间的鸿沟，那条壁垒规则下人类阶级里的鸿沟，就像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拿钱都填不平。在财团眼中，金钱就是手中的流沙，而权力才是守卫金钱的堡垒。 哥，他们这是故意的吧？ 嗯， 恐怕对方早就捏准了他们根本买不到合身的正装，财团坑人是用脑子的，他们这就是在光明正大的拿钝刀子割人。颜六元以为有杨小景在，也许这壁垒就会慢慢的开始接纳他们了，所以他宁愿委屈一下自己，心想也许过段时间就好了呢。但是他忽然发现对方只会变本加厉。颜六元低声问道： 要不咱们不去了？ 去啊，为什么不去？离开壁垒前咱们也去看看这财团的盛宴是怎么回事。 中午他们回了趟家，结果就看到罗兰在院子里大吃大喝。罗兰见到两人便乐了： 不是说吃酒席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任小素也乐了，明明是个好端端的晚宴，怎么到罗兰嘴里就变得很廉价似的？任小素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上午去买衣服呢，结果到了店里才被通知要提前定制，还得有壁垒的公职身份才行，而且电车还不通往那里。 罗兰听到这话便皱起眉头： 他没有提前邀请你们吗？也没派车接你们？ 没有。 不是，这群王八犊子故意坑人呐，太不像话了。等会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咱就穿便装坐电车走路去，我看哪个王八蛋敢在背后说三道四。我也收到请柬了，但我本来没打算去的。 说着罗兰亮了一下他怀里的请柬，跟任小素他们的一模一样。任小素笑着看向罗兰： 你这又是图啥？ 也不能白吃你家饭是不是？而且咱们是朋友啊，朋友。 你不怕跟我们一起遭白眼吗？ 我现在虽然是人质，可那也是整个西南身价最高的人质。他们都知道庆人是什么人，杨氏想扣我当人质可以理解，但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想为难我，也得看他们够不够格。我就是在这个壁垒里杀了人，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如今庆氏做主的可是庆枕啊，有仇必报的庆枕，那是我弟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下午的时候，任小素、严六元、罗兰三个人大摇大摆地出门了。原本严六元还有些忧心，可罗兰加入之后，他忽然感觉轻松了很多。不得不说，这个能吃的胖子某些时候还是挺仗义的。三个人吃过午饭便出发了，先坐了一趟电车前往一个叫做复兴路的地方，然后再倒另一趟电车继续往北。他们穿的就是普通服装，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等他们到达终点站的时候，便需要步行继续向北走去。罗兰忽然说道， 要不任小素你过段时间跟我去庆氏的地盘上吧。 任小素看向罗兰， 为什么？ 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会经历三个壁垒都灭了自己却还没事。当然我可不是想要利用你什么，你到庆氏地盘上自己想干嘛干嘛，当然你要愿意帮我们，我可以让庆人付钱给你。 不用了，我在壁垒里面住不习惯。 说到这里的时候，颜六元反倒眼睛一亮，他发现任小素去意已决，只是还不知道任小素决定去哪里罢了。不过去哪里对颜六元来说都问题不大，跟着任小素去占山为王都行。当然这都要等任小素再休养一段时间，也要等合适的机会，现在杨氏恐怕不会放他们走。此时罗兰说道， 你要住壁垒不习惯，那就安排你住在集镇上，你们以前都是住在集镇上了，这都不是问题啊。 这句话忽然把任小素都给说得异动了。人是社会性动物，如果和罗兰庆诊做了朋友，好像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任小素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笑道， 你不如想想自己该怎么离开这里吧，我觉得杨氏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那没关系，庆人肯定会安排人救我的，我安心等着就行，到时候你们想离开杨氏的壁垒就跟我一起走。 这次任小素觉得罗兰透露出来的信息非常关键，庆诊肯定会救罗兰，而且那时候自己可以带着小玉姐他们一起走。任小素忽然觉得罗兰和庆诊之间的亲密程度就像他和颜六元一样，彼此都不用传递什么信息，却坚信对方一定会为自己做什么。这是一种无间的默契，以及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信任，就像他在108壁垒的时候一样，哪怕身后的实验体都快追上来了，颜六元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这样一想，任小素反倒觉得这个罗胖子又亲近了一些。此时忽然有好几辆车从他们身边经过，再往北走就是杨氏的青阳庄园了，看来这些人都是去参加晚宴的。罗兰察觉到任小素的目光，便笑着解释道， 哼，别看他们开那么好的车，参加这么好的晚宴，参加这种宴会的人啊，也一般都是所谓的社会名流，比如说后勤司司长啊，比如说商务司司长啊，平日里看起来人模狗样，但真要是落了难，混的恐怕连狗都不如。 任小素愣了一下，颜六元在逃难路上好像还杀了个李氏的后勤司司长，这样一想，任小素确实有些瞧不上这些人了。超凡者崛起的时代，绝对的力量似乎开始对原本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了。任小素也意识到，他在看这些人的时候，自己内心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了。任小素摇摇头，这是力量膨胀时随之而来的心态，自己还是要清醒一些，毕竟还没到膨胀的时候。而罗兰呢，以前就是113壁垒的实际掌控者，自然看不上一座壁垒里的所谓名流。只要等这个罗胖子安全回到庆氏，那么可预见的就是他将成为这世界上最有话柄权的人之一。当然回不回得去是另一回事。一辆一辆的豪车从他们身边经过，也没人会专门停下车来嘲笑他们竟然走漏来，大家都很忙的，大家甚至都没想到 他们也是要去参加晚宴的。相比之下，名流们衣着光鲜地坐着豪车去参加晚宴，而任小素他们则走路过去，穿的也是便装。杨氏里那个邀请他们过来的人，好像就是要用这种直击内心的方式告诉他，原来流民根本就没有融入到那个阶层的机会。他们来到大门口，安保人员立刻过来检查请柬，罗兰将他们的请柬递了出去，任小素能看出对方诧异了一瞬，便很客气地开门放行了。罗兰一边往里面走一边笑道， 哼，这种豪门的看门狗都很聪明的，只要你有请柬，甭管你穿什么来他都不会得罪你，因为你的请柬是他主人给的。 庄园的草地上已经站了好多人，他们觥筹交错间，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只晶莹剔透的高脚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任小素不会相信这里的人竟然和外面流民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罗兰拉住一个侍从，从对方的托盘上端下来三杯酒，递给了任小素和颜六元。结果颜六元刚接住酒杯，任小素就把杯子从他手里夺了下来。 小孩子喝什么酒？ 说着，任小素就把杯子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此时，他忽然听到有人交谈着。 听说今天晚上宗室来了比较重要的人， 知道是谁吗？ 据说是个年轻的新秀，在宗室已经位高权重了，掌管整个141B 类的威术部队。141可是宗室的老巢啊。 罗兰在旁边小声切了一声， 这卫戍部队都是财团子弟待的地方，一群没出息的人全聚到一块儿去了。 不过我听说今天的主宾可不是宗室的人呢。 啊，不是宗室的人吗？ 对，好像是178 B 类也有人过来了，据说是张景玲现在身边的红人，来跟咱们杨氏和宗室一起商量联防的事情。 我听说不是联防，似乎是要一起联手剿灭三不管地带的匪患，重开三家贸易之路。 听着身边的讨论声，任小素没想到今天的晚宴竟然这么重要，还是杨氏、宗室、178 B 类关系破冰的开始。而旁边的罗兰则低声破口骂道， 他妈的，这杨氏的老小子是联合宗室和178 B 类对我庆氏施压呀。 看似大大咧咧的罗兰一下子就想到杨氏要干嘛了。如今李氏那边的战场没有悬念了，眼瞅着马上就要尘埃落定，可还没等战争结束，杨氏便开始图谋起庆氏来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杨玉安把这个战争的布局想得非常长远，他此时便是要在李氏陨落之后立刻联合宗室与178比来对庆氏形成压力。杨氏北方可联合宗室178壁垒，而庆氏则被挤在角落里孤军奋战。事实上，庆氏东方便接近中原地区了，可天然的山路屏障既保护了庆氏，又阻隔了庆氏想要联合其他势力的想法。若是让杨氏成功，恐怕庆氏将成为整个棋盘上的孤子，西北地区所有人都要针对他，那么庆氏就是下一个李氏了。打李氏的时候，庆振派罗兰过来联合杨氏，结果杨氏掉头就把这招用到了庆振身上。不过罗兰更在意的是， 这群老小子竟然邀请我来参加这种晚宴，看来是他们真不打算放我回去了。 任小素看向他， 那你怎么办？ 没事，庆振会想办法的。反正我是人质，这群土鳖对付不了庆振，唯独要小心的就是178壁垒。我早就给庆忍说了，让他偷偷杀掉张景林，他偏不听，这下好了吧。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有没有可能庆忍比你想的要更多呢？ 也有可能，毕竟我这弟弟比我聪明多了。 此时任小素发现罗兰有个习惯，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下意识地夸他那位弟弟庆忍。不过任小素忽然想到，自己把介绍信给许贤楚之后，不知道许贤楚去了178壁垒没有， 也不知道许贤楚在那里过得怎么样，也没人跟他提过许贤楚。虽然他老是给许贤楚甩锅，但那也是生活所迫。打内心底里，任小素是很喜欢许贤楚的，因为这货对朋友的感情很真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严楚逃难进壁垒遇到他，自己生半个窝头都还问任小素吃不吃，所以任小素是真心希望许贤楚在178壁垒能够有所作为，有个好前程。罗兰忽然看向任小素， 哎，你不是跟张景林关系很好吗？你去跟他说说，我庆氏联合178壁垒，把杨氏和宗氏都给铲除掉。 任小素挑挑眉毛， 我和他关系又没有好到这种地步，你别想了。 我就这么一说。 身旁的社会名流们与相熟的人推杯换盏，还有人专门把朋友介绍给别人认识，小圈子大概就是这么形成的。大家在这里互相结交可能有利益关系的朋友，然后一起铺成一张大网。这时有人注意到任小素他们，便低声笑道， 哎，你看那三个穿便装的，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他们是步行过来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 哎呦喂，我也看到了，能进来肯定是有请柬，只是不知道谁给他们的请柬啊。 这些人说话的声音很小，任小素他们都听不到，可是任小素的感官很敏锐，他能从那些人无意中撒向自己的眼神判断出对方在讨论自己。至于讨论什么，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慢慢的，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任小素他们的身上，大家窃窃私语着，就像是找到了很好的谈资一样。但他们声音很低，为了避免任小素他们听到会尴尬，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风度与修养吧。颜六元身处这华丽的盛宴，美丽的灯光从四周打到草坪上，如果可以的话，他更愿从空中俯瞰这一切，而不是置身其中听着身边那些世俗的议论声。那身边的人像是都戴起了伪善的面具，然后藏在面具后面窃笑着对他评头论足。他曾梦想着和任小素一起进入壁垒，但那个梦想现在回想起来是如此的可笑。其实壁垒也不怎么样了，或者说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世界。罗兰看了看四周，他又看了看颜六元落寞的眼神，便忽然大声说道， 你们他妈的眼睛往哪儿看呢？谁规定参加晚宴就必须穿礼服了？老子想穿便装不行吗？ 一名中年男士皱着眉头说道， 请你文明一点，这是上流社会的场合，容不得你撒野。 罗兰都给气笑了，他走上去便一巴掌扇在这人脸上，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怎么他妈跟老子说话呢？老子刚才就注意你了，就你笑得他妈最欢实。 旁边所有人像是被罗兰这巴掌打懵了似的，他们真的没想到在这华丽的晚宴上竟然会有人动手打人。那中年人捂着脸怔怔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就亮身份了是吧？怎么大老爷们挨了打不会打回来？你的血性呢？娘们唧唧的。 我是这88号壁垒的秩序司司长。 那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说着罗兰虎视四周，犹如一头危险的猛兽。世人皆知庆氏敬虎庆枕，却不知罗兰为了让庆枕更加光耀夺目，自己却收敛起了什么东西。他说自己烂命一条，所以活该这世上的好东西都让给庆枕。但猛虎就是猛虎，那是骨子里的东西，终究会显露。罗兰冷笑道， 听好了，老子叫罗兰，我看哪个敢动我。 人群忽然间沸腾了，88壁垒里谁不知道罗兰来了这里？ 虽然杨氏将他软禁在了这里，可庆枕已经成为了庆氏之主。罗兰若是活着还好说，若是罗兰死了，谁来承受庆枕的怒火？就在这时，人群忽然安静了一瞬，就像是上万只苍蝇忽然群体哑然失声了一般。人群的目光向草坪尽头投去，那里正有个同样身穿便装的少女。众目睽睽之下，杨小锦戴着一顶鸭舌帽朝任小素走来，所有八十八壁垒的社会名流都知道那是谁。而同样穿着运动装的少年就站在草坪上发呆，似乎没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转折。他原以为自己会看到对方身穿盛大的礼服，犹如群星般璀璨的出场，那一刻怕是群星也要失色吧。所以他今天正是为欣赏这一幕才来的。可现实超出了任小素的想象，杨小锦不仅没有穿什么礼服，反而专门换了跟他身上颜色很搭的白底红色运动服，他身上的则是蓝色。少年所憧憬的梦里大概都有过类似英雄救美这样的桥段，但这世界好像在跟任小素开玩笑一样，自己只是救过对方一次而已，对方却三番四次地站在他身边带他脱离苦海。晚宴的会场里，所有人都怔怔地把香槟拿着，然后如同旁观者一般行注目礼。也许是幻觉，任小素感觉身边的人都化作了雕塑，世界也不再喧嚣，时间也有了短暂的停滞。两个人都一样，与这里整齐的草坪、光滑的石阶、精美的装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一刻，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想错了，杨小锦从来都不是意想中那样的财团公主，而是和她一样愿意在荒野上肆意生长的野草。任小素愣愣道， 你怎么穿这个？ 可话还没说完，杨小锦憋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忽然身子微微前倾，抓住了任小素的手。 走，这里挺没意思的，咱们出去转转。 少女拉着任小素消失在众人视野中，直到这时候，空气中好像才有冰川开始溶解。有人低声问道， 那个少年是谁？ 颜六元静静地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离开，他原本要跟上的，但这一瞬间他感觉那两人就像是舞台上的主角，而他则应该静静地站在舞台外的黑暗里旁观。他知道曾经的任小素有多苦，在任小素受伤之后的日子里，颜六元觉得自己应该明白了，所以当这苦尽甘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该惊扰任小素的希冀。之前他对任小素说，如果杨小锦不来找他们，他们就不去八十八壁垒。现在杨小锦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可以做得更多。既然这样，颜六元还有什么好说的？他愿意为了任小素的快乐来牺牲自己的个人意愿，不就是在壁垒里受点委屈吗？并没有什么的。罗兰能为了庆枕甘愿当个烂命的傻胖子，那他颜六元也可以。想到这里，颜六元忽然觉得身旁的罗兰亲切了许多。 喂，胖子，咱们先回去吧。 小屁孩喊谁胖子？走，带你回家。 走出人群视线的杨小锦忽然把手松开了，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刚才 谢谢你替我们解围。 杨小锦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不用跟他们计较什么，他们还沉迷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沾沾自喜，但你我都明白这个世界要变了。 嗯， 你还没吃饭吧？ 对，本来跟罗兰商量好说今晚要吃穷你们家的，结果提前出来了。 走吧，我带你去吃一家小店的抄手，很好吃。正好还要跟你说说，七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发去西北方了。 去西北干嘛？去幺七八壁垒？ 不是，与宗师一起剿匪，杨氏财团和宗氏财团共同安排的这次行动，不是要彻底剿灭匪患，杀够一定数量回来就行。 同行的还有谁？ 还有宗室的人，路上一定要小心安全，除了我谁都不要信。 任小苏愕然，他忽然回忆起在径山路上的那段时光，两个人那时候彼此之间也不信任，却组成了短暂的同盟。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同盟关系好像还挺不错的。大家谁都没去提刚刚牵手的事，夜空中星辰璀璨，正适合吃宵夜。宴会现场的动乱并没有因为任小素他们的离开而结束，大家都跟找到了什么新八卦似的讨论起来。很多高层都知道今天这晚宴是为了什么，北方宗室来了一个据说是超凡者的年轻人，年轻有为，而杨玉安又安排杨小锦和那个宗城一起去剿匪，这其中用意再直白不过了，大家又不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候还没开始呢，杨玉安178B 来的那位代表还有那位宗室青年都还在别墅里商量事情。只有这正式商量完，等杨玉安他们走出别墅的时候，晚宴才算是正式开始。可这晚宴还没开始，其中一个主角就带着别人跑了。这还不是跟着别人跑了，是带着别人跑了呀。此时杨玉安与两名年轻人走出别墅，他笑看场中的所有人，淡定地接过一杯香槟笑道： 诸位这是怎么了？在讨论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有人犹豫了一下说道： 您侄女带着一个少年离开了。 杨玉安面色不变，依旧保持着微笑说道： 哦，什么样的少年啊？ 这时有人暗叹杨玉安好城府，这都能面不改色。有人回答道：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罗兰跟他一起来的，穿着便装。 杨玉安深吸一口气，对身旁的宗城和许仙楚笑道： 宗城，小许兄弟让你们见笑了，我要处理一下家事。 许贤楚不以为意的笑道： 怎么了这是？谁把您侄女拐跑了？ 一个叫任小素的流民，不足一提。 结果这时许贤楚反倒愣住了，他忽然对场中的其他人说道： 任小素去哪儿了？他走的哪个方向？ 宴会里的人都懵了，这他妈都什么跟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往南边去了吧？ 许贤楚跟杨玉安告罪一声： 抱歉了杨主席，这任小素是我的好兄弟，我们好久没见了，他还对我有恩，我要先去找他一下，咱们的事明日再谈啊。 说着许贤楚便追了出去。原本还喧嚣着的晚宴现场忽然就沉寂了，所有人都屏气凝息，似乎在等待其他人来打破这个僵局。一位侍从忽然因为紧张不小心碰掉了一张桌子上的香槟塔，哗啦啦的破碎与躁动声打碎了原本的寂静。一群人手忙脚乱地收拾场地，而来宾们则忽然松了一口气。随着香槟塔的倒塌，原本有些凝固的气氛终于也随之破裂。有人问道： 三叔，刚刚那位是178B 类派来的代表吗？ 杨玉安将手中的香槟递给旁边的侍从，他已经没什么心情喝酒了。 是他，许贤楚。 大家都知道今晚的主宾其实就是这位许贤楚了。西南地区打得战火纷飞，而178B 类却始终屹立在那里，仿佛对西南的战争一点都不感兴趣似的。然而他安静着，却不代表其他人可以忽视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知道，那座要塞里藏着一群猛兽。其他的壁垒都被称之为壁垒，也只有178壁垒，偶尔在私下会被人称作要塞，似乎也只有他有资格获得这样的称呼。当真正的全面战争来临时，那座宏伟的要塞就会像一座精密的战争机械， 巨大而又有力的齿轮互相咬合，然后摧毁能够威胁那座要塞的一切。当然，很多人并不曾真正见识过178壁垒在西北的地位，早就越传越神了。所以相比宗室的宗城而言，杨玉安必然更在意178壁垒的态度。可现在178壁垒的代表走了。 那个叫任小素的少年是您邀请的吗？他是什么来头啊？为何那个许贤楚如此在意他？ 杨玉安皱起眉头，他从情报里知道任小素曾在径山之路上与许贤楚同行过，但任小素不过是一个流民而已，他都几乎将这个流民忽略了，只当那少年是个不小心卷入是非的流民而已。然而却没想到自己的侄女对着任小素另眼相看，就连许贤楚也将对方视为好友。这必须是非常重要的朋友，非常想见的挚友，才会抛下这么重要的晚宴离开吧。不过杨玉安没有多说什么，他笑着看向宾客们说道， 晚宴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诸位的雅兴，各位继续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多谈了。宾客们很识趣，毕竟大家都在杨氏手底下讨饭吃，而杨玉安如今是整个杨氏的二号人物，大家谁也不会去为了一点八卦之心违逆他的。只是今晚之后，任小素这个名字怕是要广为流传了，其中还会被人添油加醋的增加一些杜撰，使今晚的故事更加离奇一些。杨玉安看向身边的宗城， 本来今晚就想介绍你跟小姐认识，但不凑巧她带朋友离开了，想来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不过不用着急，毕竟下周啊，你们就要一起去西北了，接触的机会还多。 宗城五官端正，剑眉星目，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锐气，他笑道， 杨叔叔放心，我会和小锦好好相处的。 晚上任小素回到住处的时候，便看到许贤楚在他们家门口站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此时任小素看到许贤楚的那一刻就明白了，原来178壁垒派到杨氏这边的代表竟然是许贤楚。许贤楚看到任小素便激动起来，他举臂挥手， 哎，小素，小素。 任小素也笑了， 怎么没进去坐着？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 本来我从晚宴上追着你出来了，结果却没追上你，正要回去跟杨氏的人打听了你的住处才跑过来。 走，进家里坐坐。 任小素拉着许贤楚进门，不知为何任小素对许贤楚会有一种亲切感，大概真挚待人的情感会被感受到吧，没人会拒绝这样的友谊。想到这里，任小素暗下决心，以后还是尽量别让许贤楚给自己背锅了。 你去178壁垒了吗？过得怎么样？ 还得感谢你给的介绍信。 许贤楚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小玉姐给他端来一杯茶，许贤楚对小玉姐说道， 谢谢。 见到张景林了吗？ 也就是由你会称呼他的名字吧，我们都管他叫张司令。 哦。 任小素点点头，看来178壁垒还真是张景林说了算。他又问道， 他看到介绍信后怎么说？ 哦，也没说什么，他得知我是超凡者之后就给我下放到基层去了，让我和下面的兄弟熟悉熟悉，紧接着他发现我这人还行，就很快地把我提拔起来了。 178壁垒怎么样？ 这是任小素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那里啊，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对脾气，我特别喜欢那里。哎，对了，小素，你怎么不去178壁垒呢？张司令他经常念叨你来着。 以后有机会，说不定会去看看。 结果就在此时，一个声音隔着墙飘了过来。 小素，你问问他，是不是来和杨氏结盟，准备打我们庆氏的？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他妈分明就是罗兰的声音。他和许贤楚转头看去， 赫然看见罗兰的大脑袋正从墙后慢慢升起，诡异至极。许贤楚都懵了，他认识罗兰啊，太认识了。 小苏，你怎么和他是邻居？ 甭管他，他是被软禁在这里的，我不是。 哎，小苏，你帮我问问他呀。 不过这次没等任小苏回应，许贤楚先回答了。 我来不是为了和杨氏结盟啊，我们178壁垒不与任何财团结盟的。 罗兰明显松了口气。 哎，那就行，当初张景林还是我派人亲自送走的呢，这情谊你们别忘了啊。 任小苏心说，这罗胖子可真不要脸，晚上他还说以前劝庆诊直接杀了张景林呢。任小素看向许贤楚， 那你这次来88壁垒是？ 就是来跟杨氏和宗氏商量一下联合剿匪的事情，张司令想重新打通贸易通道。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卖啊？不是说178壁垒很荒凉吗？ 我们附近是荒凉啊，不过很多事情现在不能说，是秘密。 一提到秘密，任小素就觉得这秘密可能关系重大，不然许贤楚不会这么郑重其事。 哦，那西北安全吗？ 有时候安全，有时候不安全，这个分情况。不过最近北方……算了，这个也不能说。 行吧。 任小素总感觉178壁垒守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跟张景林离开178壁垒也有一定关系。只是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张景林感觉守在178壁垒也没什么意义呢？那时候张景林对颜六元曾说过一句话，战争救不了人类。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意义？不过这跟他任小素没什么关系了。他看向许贤楚。 那个，你听说过什么吗？ 听说什么？ 啊哈哈，没事没事。 结果这时许贤楚忽然说道。 哦，对了，我跟你说一件大事。我原来的能力是召唤出来一个影子，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 我这影子现在多了一口锅，这锅贼结实，连 RPG 都挡得住。 说着许贤楚忽然召唤出自己的影子来，却见这影子静静地站在院子里，然后身后还漂浮着一口硕大无朋的黑铁锅。锅非常大，甚至能将整个人都笼罩住。任小素怔怔地看着那口黑锅。 我操。 哎，你别小看这口黑锅啊，我跟你说，这锅可以挡子弹，可拍人，威力无穷，妙用多多，甚至还可以用来炒菜。我带队进戈壁的时候，部队都不用带行军锅了，多省事儿啊。 嗯，省事。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觉得这锅怎么这么眼熟呢？可不就是以前自己捉麻雀的黑铁锅放大版吗？等等，任小素仔细看去，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他看到许贤楚那口锅旁有一个小小的缺口。他当初那口铁锅也有这么个小缺口，是他自己不小心磕出来的，但不碍事。要知道这是影子构建的力量，怎么会有缺口呢？任小苏面色越来越古怪，而许贤楚还在显摆着。 啊，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能力越来越强的缘故，这锅现在在慢慢变大，也不知道以后会大到什么程度，要是能挡炮弹那就更厉害了。 任小苏心情复杂且心虚地说道。 嗯，它会越来越大的。 这时候任小苏已经意识到许贤楚这口黑锅很可能是在自己甩锅之后忽然出现的，而且随着自己给许贤楚甩锅就变得越来越大。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既然许贤楚想要锅越来越大，那自己作为朋友自然要帮助许贤楚完成这个愿望啊。可这是为什么呢？任小苏根本想不明白。合着自己让许贤楚背了黑锅，结果许贤楚就真的具现出来一口黑锅呀，这是什么原理？一点都不科学好吗？一旁的罗兰忽然说道。 啊，对了，老许，谢谢你。 你赶紧回去睡觉不行吗？我们朋友之间聊天，你别老提你们庆氏行不行？不都说了，他没打算和杨氏结盟吗？ 罗兰骂骂咧咧地缩回脑袋，下面负责扛他的士兵发出不堪重负的哀嚎。任小素见罗兰离开，才松了口气。他实在是有点担心，罗兰会忽然提到之前在109壁垒的救命之人。这要一提，那许贤楚就啥都明白了。许贤楚一脸迷茫。 他为什么要谢谢我？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可能是要感谢你们不和杨氏结盟吧，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啊，行。哎，小素，要不你还是跟我去178壁垒吧，那里人真的很好，我在壁垒待过，所以我很清楚178壁垒的那群人啊是不一样的。 你能带多少人？ 你们有多少人？ 30。 那这个我还真做不了主，主要是要跟杨氏交涉才行。要不你看这样，我下周就回178壁垒去，把这事儿跟张司令说说。 任小苏认真思考道： 行。 不过今晚之后，杨玉安认识到任小苏的重要性，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放他离开了吧。不过任小素如今算是有了两手准备了，一个是庆枕救罗兰时自己跟着走，另一个则是依靠许贤楚、张景林与杨氏交涉成功，不管哪一个成了，他都要抓住机会。唯独有一件事情让任小素心生迟疑，但没关系，他还有时间。许贤楚的到来像是给了任小素的生活增加了一些小插曲，也让他的未来多了一种可能。不过许贤楚并没有在88壁垒待太长时间，他与杨氏宗室约定好剿灭匪患的事情之后，就立刻启程回去复命了。有人找机会问他和任小素什么关系，结果许贤楚只说任小素对他有恩，还是任小素介绍他去的178壁垒。这下子好多人都懵了，任小素是什么来头？咋还能安排人去178壁垒呢？要知道在这壁垒里，有人想给自己亲戚安排个工作都挺难的，结果这任小素直接跨壁垒安排人去当军官。不过具体细节许贤楚没说，大家也就不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任小素的生活在许贤楚离开后再次恢复到两点一线的平淡，距离他和杨小锦出去剿匪的日子还没到，他也乐得每天去看书练习格斗。唯一一点意外的是，那个叫做周莹雪的女人在消失一周时间后再次出现了，而且这次对方似乎打定主意要跟任小素死磕了。任小素什么时候去图书馆，他就什么时候去。任小素猜测怕是杨玉安又安排他来接近自己，想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吧。这次周莹雪再出现的时候，没有再刻意的和任小素说什么，她每天都会换不同样式的裙子，哪怕冬天也是如此，然后画着精致的妆容，一个个静静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书。有人经过她也不会多看一眼，哪怕是任小素。下午图书馆里人稍微多了一点的时候，甚至还会有少年与她搭讪，但她都温言拒绝了。时间一长，她仿佛真的是为了来看书一样，就像个安静的美女，成了图书馆里独特的风景。任小素心说，对方要真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和平相处，那也无所谓嘛，毕竟自己在这图书馆里又没干什么犯法的事情，不怕被监视。虽然他雇了安玉前给王雨池等人补课，这事稍微有点出格，可问题是补课的内容没什么问题啊，最多就是大家商量如何设计外附式装甲的时候小心一点罢了，所以任小素就干脆无视了周英雪。但是任小素忽然发现安玉前这货老是因为偷看周英雪走神，尤其是今天周英雪进图书馆之后竟然脱掉了大衣，显露出里面修身的旗袍了。那旗袍的裙摆恨不得开叉开到腰上去。周英雪安静地往那一坐，安玉前的眼睛都直了。任小素无奈心说，这周莹雪怕不是个超凡者吧，也不怕冷。这时候 王宇驰问道。 安老师，这道题真…… 啊，这道题真白，不是，我说这道题真长。 啊，也不是。 任小素平静地看向安玉倩。 我说你上课能专心一点不？我们可是付了钱的。 安玉倩也有点不好意思。 切，你没觉得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很有气质吗？ 任小素叹息一声，他去书架上找了三本书朝周凝雪走去。安玉倩心中还感慨，还是任小素有种啊，一声不响的就去搭讪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